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都影还问说刚刚是什么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也是今天在公众平台上提前来自萧萌的一份点播祝福。同时二十几岁女青年也回复说，请问怎么点歌呀，我的故事你的歌，把我的这个节目名字突然调过来了。首先我告诉你，你已经找对地方了，那么接下来呢，你只需要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还有就是你要送出的一份祝福想念，打一段话告诉我就好了，希望送给谁，希望送出的歌曲名字，还有你的祝福的文字就可以了。继续，今天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是来自很久没有来报道和点歌的雨香，他说今天呢是10月24号1024，据说是属于程序员的节日。雨香呢希望在节目当中首先通过一首 Adele 的 I Miss You 来祝他节日快乐，也要谢谢他这些天不断的惊喜和小礼物，谢谢有你一直想你，在12点13分为你把这首歌送上 I miss you 节日快乐。

据悉，这首歌是布莱尼的出道单曲，和他1998年10月23号发布的首张录音室专辑《Baby One More Time》的首支单曲。《Baby One More Time》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女孩和男友分手后的后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下你希望点播的歌名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段祝福，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马上就要播放的歌曲就是你刚刚点播的那一首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个消息，在昨天也就已经这个说过了，那就是从10月25号到28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推介会将会在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隆重亮相，地点呢就在老国展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一号馆，那么参展的门票可以免费在国展的门口窗口来进行领取。到时候呢，会有974的两位主持人，早间啊，早安音乐秀的这个月月鸟小哥哥，会化身这个星球历史的狂热爱好者，变成于叔，带来他的这个原创短音频节目，叫做于叔讲地理，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穿越宇宙、穿越时空的一些各方面的星球历史，或者说这样的有趣的故事。同时呢，我也会在明天早上的10:30钟也会出场，带着我的另外一个原创的音频节目，叫做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思呢，就是我思萌的思嘛，对吧？其实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办公室的日常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运动理念和饮食文化。那这些节目呢，包括到现场，我也会挑取现场的观众做一个简单的指导，包括还会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专业的教练，也会在现场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办公室经常用电脑会出现的哪些体态问题的纠正。所以到时候大家记得去啊，明天早上的10:30，在这个老国展中心的一号馆，可以找到北京电台听听 FM 的这样的一个推介会的展览。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田小静这位朋友的点播，一首老歌了，我猜你应该是80到85年之间，对吗？他点播的是张雨生《大海》。 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相帮。你若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 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让我们再来看看下半时段又有哪些新朋友来报道。比如说朱莹烦不烦，他说哇 biu biu biu 来冒泡一下，就是来问候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还有向飞、宋丽、星星、欢乐谷以及五队越好，还有刚刚那位最佳羁绊队，他已经过来了，还说啊，想点播的是李琛的《窗外》，来猜猜我的年龄。如果你也希望像刚刚这些朋友一样，在公众平台上来送出一份你的音乐祝福，很简单，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你通过文字也好，语音也好，两种方式都可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你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家人、爱人或者是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Lucky 点播，他给我写了一段他很关于爱情的一个七年的进度以及结局。他说曾经有一段爱情在我的心中发生了有七年的时间，但是这七年我一直都是一个暗恋的状态，那个女生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我，而我就像一个小丑一样，想尽办法希望能在她的世界里多增添一些光彩，能够让他对我有更深的印象。可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爱情是强求不来的。他后来也明白了。 Lucky 说，今天我希望点播一首歌来告别我七年的暗恋之情，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这位女生 LXY， 哪怕她听不到都没有关系，但是希望我给自己一个交代。 Melody， 成悲，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 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在公众平台上，阿平包括宋丽跟我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第一，都会觉得七年的暗恋坚持起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另外，我还有一个比较惊讶的地方是，七年都这么过来了，但是一首歌就可以结束心中的这种暗恋之情了吗？或许刚刚的这位 Lucky 可能并没有把这些故事跟我们讲完全，希望在之后吧，有机会能够再听一听他七年之间的一个心理变化，或者说听他再讲一讲告别的故事。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点播一首开心的歌，也可以点播一首安静的送给自己的歌曲。不论是什么样的歌曲，在这个时候送出来一定是专属于你的，而那些我们在广播里面，我们在车里面听到的朋友，也会和你一起加油，陪着你去看望更好的旋律，或者说去迎接更好的生活。下面这一位是来自 ZXF， 他说每天中午牺牲了午休的时间来听音乐广播，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今天是第一次来点歌， 想点一首《一个人的坚强》送给自己，希望暂时能够忘记一些工作上糟心的事情，也希望能够在这首歌曲里面稍稍的开心一下，稍稍的找一下当年的一些记忆。12:48 ZXF 点播《一个人的坚强》。 悲伤驱散心中的迷茫，独自一个人迈步走向远方，前方路难走，但我不彷徨，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单闯就会有阳光，坚持就会有希望，自信和决心紧握在我手上，多少次跌倒让我更勇敢，我告诉自己梦想就在前方，笑过我依然挺起胸膛，整夜泪汪汪，半夜泪汪汪，我坚强地奔跑在人生的路上。驱散心中的迷茫，独自一个人迈步走向远方，前方路难走，但我不彷徨，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敢闯就会有阳光，坚持就会有希望，自信和决心紧握在我手上，多少次跌倒让我更勇敢，我告诉自己梦想就在前方，笑过我依然挺起胸膛，整夜泪汪汪，半夜泪汪汪，我坚强地奔跑在人生的路上。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星星的点播，他希望点播的是胡彦斌的《我敢》，要告诉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敢于去做，不要总说自己不行，也希望这首歌给自己加加油，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同时欢迎明天各位在中午12:00依旧关注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 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要我们慢慢学会